形容纠缠不休，纠缠不清，拉扯不断。五善法善，五善法善，五善法善，五善法善。九，五蕴，五蕴，五蕴，五蕴。九十，五蕴主，五蕴主，五蕴主，五蕴主。该砍头的，该死的，瓦布鲁，瓦布鲁，瓦布鲁，瓦布鲁，瓦布鲁，瓦布鲁。勺子，歪大裤，歪大裤，歪大裤，歪大裤。完毕，完结，完成，结束。瓦金别，瓦金别，瓦金别，瓦金别，瓦金别。不是，错误的。瓦卡，瓦卡，瓦卡，瓦卡。可不是嘛，瓦卡奥切埃，瓦卡奥切埃，瓦卡奥切埃，瓦卡奥切埃。责备，指责，斥责。瓦卡兰别，瓦卡兰别，瓦卡兰别，瓦卡兰别。下手末，瓦拉，瓦拉，瓦拉，瓦拉。抛弃，丢弃，瓦连别，瓦连别，瓦连别，瓦连别。杀，屠宰，弯别，弯别，弯别，弯别。香菜，往阿草给，往阿草给，往阿草给，往阿草给，往阿草给。闻味儿，闻，往天别，往天别，往天别，往天别，往天别。完成，完结，结束。瓦七天别，瓦七天别，瓦七天别，瓦七天别，瓦七天别，瓦七天别。西，瓦尔吉，瓦尔吉，瓦尔吉，瓦尔吉，瓦尔吉，瓦尔吉，瓦尔吉。